10GB 大流量，装机慢赔，网速慢赔，还送百元购物券。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过年包饺子就选古传加拿大小麦粉，购古传加拿大小麦粉，上金粮点到网，金粮点到网，一点就到家。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预计今天早晨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9度。受补充南下强冷空气的影响，北京市今天白天仍然有4-5级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那有鉴于此，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与此同时，北京市的气温是一降再降，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达到-10度啊，双双跌入入冬以来平原地区的气温的最低谷。公众外出请您特别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还需要注意用电用火安全。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本时段环线车流量上升明显。目前呢，东西二环南段、东西三环南段以及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稍后为您带来《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哎，没错啊，各位早起了，早起了，起来了啊，而且起床一定要多穿点啊。 今天好冷啊。 啊，刚才说了-10度了，已经到了。 啊，真的呀。 啊， 哎呦。 那刚才合着我播新闻，播天气你没听啊。 是，我就关注路况来了。 哎，好。早上起来现在很忙活啊。那这样，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啊要说的这个互动话题也是跟天气有关 哦、 啊、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说到，你们有没有数过 啊， 北京已经有多少天没下雪没有下雨了。 我告诉你，我还真数来着。 哎呦， 今天早上起来我一天数学不好，我就数啊，掰着手指的脚趾的数。 哦，所以迟到了 对，没哪儿跟哪儿的事儿了，我不在这儿呢吗、我晕死我。说什么来着？你看，一大大， 没事， 你迟到了是吧？ 啊、对， 哦，说你迟到这事是吧？你迟到几分钟？ 你说怎么了？ 100天了，快， 哪有？你别瞎说。 看的新闻真的是 77天， 77天那都是老黄历了 啊， 那都是好几天前的，对，都已经快100天了。 没有，77天， 77天， 行， 这顶多 差不了， 顶多80天，80天，顶多80天， 啊、 真的 啊， 你不能瞎说啊，这差20天，差出老多事儿了， 是吧？啊、 是是，你一会儿龙王咔嚓一个雷，我跟你说， 我天， 喷死你，我跟你说， 哎，那是下雨。 哎，我们今天早上说说这天气 啊， 因为确实是已经啊、七八十天没下雨没下雪了， 是啊， 对吧？ 就没降水，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我们请各位，请各位 龙王 以 不是 以我想你啊雪这句话开头 为题， 哎，开头、 啊、 或者是这个为题 啊， 写一段文字 啊， 来 或长或短的文字、 哎、或长或短的文字 啊， 来表达你想要下雪的期盼，下雪的心情， 是 对吧、 哦、 你可以，如果我们增加一点趣味性， 怎么样， 大家写的别都就是可以文艺，可以幽默，可以搞笑， 是都可以， 哎，都可以啊， 但是不能污， 哎，可以无厘头，对、嗯、啊，你只要别污应该就没问题啊， 对，我不给大家带头啊， 现在高磊就是最大的老司机，我跟你讲啊，那、嗯、这个为了增加点趣味性，你可以想象一下啊，我们俩就是老龙王，哎， 哇、哦，你是几太子、啊 哎、 你 是说了龙王，你非得要当太子， 三太子是吗？ 哎，这个时候呢，那个你写一段什么文字？哎，让他下点雪吧，赶紧！ 哎呀， 哎，我想你啊，雪！ 是是是， 各位，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和我们保持互动。我想你啊，雪！ 哎呀，说了这么半天，我觉得待会儿有朋友会不会给我们写诗啊？也可以哈，什么三句半呀， 哎， 四字诗啊， 哎，好 啊， 您都可以写， 都可以，都可以 啊。您主要的只要能打动我们俩这老龙王，你哎， 龙王不， 我们给他就给老龙王审稿，你知道吗？哎，开玩笑，只是说增加点趣味性，就反正表达一下您对雪的期盼， 是吧？ 对于这个天气情况改善的这个期盼 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和您说到以下内容：为什么北京与大范围降雪会擦肩而过呢？ 哎，跨年晚会少一些商业，多一点文化。 嗯，还有2017科学留言榜揭晓，院士专家是一戳穿呐、 啊！哎，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哇，我们天才很多啊，现在已经段子已经不断的来了啊，欢迎大家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不管是幽默的文艺的你都可以发过来啊。 是， 好，说一说那我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个消息啊，根据北京南郊观象台监测显示，自2017年10月23号到18年1月7号已经连续77天没有出现过有效降水。 哦， 那近日全国20多个省份接连出现降雪，为什么就偏偏到了北京，拐弯走了呢？冷空气堵车了。专家说，冷空气充足的水汽，气象条件，这个是降雪的三个要素。而北京呢，是只有冷空气， 哎呀， 没有充足的水分和气象条件。2017年12月以来呢，京津冀地区只有冷空气这个条件，也就是北风强劲，但是水汽条件差，属于干冷型啊。有些日子空气湿度不超过 30%， 形成降雪的气象条件也不充分啊。那迟迟不下雪有什么不利之处呢？气象专家就说了，一是冬季长期没有有效的降水，会导致土壤湿度下降，不利于开春的农业生产，以造成旱情。第二呢，是空气干燥，容易助长流感的传播。 对，你看最近这个朋友圈当中，我们好多的朋友都是晒个照片，晒什么呀？不是晒吃的，不是晒去哪玩，晒什么？晒温度计。 哎， 我今儿又39度了、 嗯、 我今儿又快40，我们家宝贝儿已经连续发烧都这样， 是吧？ 看着可怜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特别想要让大家表达一下、嗯、我想你啊， 雪来吧。来，说完了雪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了。北京地铁国贸2019年底告别换乘难。近日呢，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通过国贸站增设换乘通道项目的建议书，项目呢计划近期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底建成使用。曾经啊，早高峰的国贸地铁站乘坐体验被地铁族们命名为是决战国贸之巅。 休息原因呢，主要就是人太多呀，换乘通道太少。目前的乘客仅能是通过一条 8.5 米宽的换乘通道进行双向换乘。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就表示，这一次国贸站增设换乘通道工程，计划新建换乘通道、换乘大厅，同步改造既有换乘通道以及相关的设备系统。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还介绍啊，增建换乘大厅和换乘通道之后，将显著地提高国贸站的换乘能力，满足我们的客流需求，消除运营的安全隐患。好事了， 那个八通线四惠东，也帮忙给改改吧， 慢慢来，别着急，别着一个一个解决。 妈呀，我跟你说呀，我跟你讲，哎，高雷，你应该是很多年没有坐过地铁了吧？ 也坐过国贸换乘。 哦，真的？ 对。 哦，你也平时出来体察民情？ 十号线换一号线， 哦， 走就得走10分钟那一站， 哎呦， 特别老远，尤其夏天的时候，跟蒸笼似的。 哎呦，我天哪！关键是这个人多呀。 对呀， 你跟老远看一下，不光是蒸笼啊，跟下饺子似的，一个 真的是乌泱乌泱、 哎。对，这个确实是应该改一改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消息啊，市民寄快递被收取快递单费，快递公司说我们这是为了避免浪费。 哦， 现在还有快递单吗？不是都网上下单了吗？ 没事， 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哪家快递公司啊。近日呢，市民徐女士寄快递的时候被快递员收取了4块钱的快递单费。徐女士表示此前呢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对此表示质疑。啊，韵达客服就说了，说收取快递单费呢一般是加盟店干的，主要针对浪费快递单的现象，圆通、申通等公司也有此类单费啊，而顺丰则表示没有快递单费。韵达客服还说了啊，公司确实有一快递单费一说，但是并不是变相加价。那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对呀、啊，这说的什么呀、啊？ 对，快递单费仅针对加盟店哦，加盟店就不是你们的店是吗？好，每张4块钱哦，你觉得有点便宜是吧？哈、哦，但是最终跟顾客收取价格由各个快递站点自己定哦，说谁都可以说得算是不是啊？有记者随后咨询申通、圆通等公司，发现均有快递单费，而直营的顺丰则表示没有这项费用啊。 不是，我就很好奇这个快递单、这个东西 啊， 它的作用是什么？ 你不知道快递单作用是干嘛吗？ 就是给你看一下你这个什么地址乱七八糟。 不是啊，它原来以前老的快递单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你写好了地址，你邮的地方，你寄的地方，对吧？你的地址，然后它是要贴在那个包裹上的，然后呢，跟随着这个包裹到了那边，然后呢，人家根据这个单子来投递啊， 再分发。 对啊，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电子下单了嘛，电子投递了。但是这几家快递公司怎么还干啊？不，我们说那可能你还是采用老办法，这没关系 啊。 但你这个快递单费这个问题怎么？他刚才说的那些点漏洞百出啊， 是而且都极为的不规范。 而且前两天我还刚就有一快递公司，这快气死我了。 咋了？ 26号我有一个人家给我寄过一文件过来，去年26号显示签收了，但是我1月8号了我没收到呢。 那怎么回事啊？你得找他呀。 我打电话了，他说啊，我那就给您送过去。 好，你不打电话你就不给我送，我不打电话你就不给我送。 对呀、啊，你说这有些公司确实是，也不能就是用某些相声演员的话说，其实不是我们干的很好，关键是同行比的，你知道吗？嗨 来，我们说过了这个快递哈，我们再来聊一聊中国戏曲学院的事儿哈、首招昆曲本科了。 哎， 我们从刚刚公布的中国戏曲学院2018年本科招生简章发现啊，在面向全国招收530名本科生的计划里，首次是增设了致力培养剧场管理人员的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这是学院第一次招收非艺术类的专业。同时呢还第一次招收了昆曲大班，并且和京剧表演、京剧器乐、多剧种的表演、多剧种的器乐、戏曲作曲等一样实行免学费政策。哎，为了满足北方昆曲剧院、北京演艺集团的人才需求，将招收昆曲班和北京曲剧班。计划招生的昆曲表演有35人，昆曲器乐伴奏有8人，又增设了几个新的专业啊。 哎，当然刚才我记得啊，我有一点没说到啊，我说这个快递公司，当然他说这个目的是为了不浪费那个快递单嘛。也确实有这种现象，有的人寄快递他就一寄一件快递，然后一要一打， 为什么呢？他觉得啊，我改天寄的时候， 我有的 使，我就有的使、哦，我就不用再跟你要了。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拿过来以后就不知道扔哪去了。然后呢，等下次再寄东西的时候又要一沓，你知道吗？ 有这个现象，有这个现象， 对、啊。所以啊，这个真的是， 我看那个，你知道我对不起，打断一下，就是出入境管理大厅 啊， 这不有那个填那个表那个单子吗？然后都是摆在明面上，比如说你是去国外的，你是去港澳台的，都有那个表，一拿一沓，你知道吗？ 哦，有些人 就走了。回去你也不知道他使背面干嘛去。 哎呦火， 这就太浪费了。 你看我就不大经常出国，发现不了这个现象。好， 我经常替大家去这个周边看一看，你知道吗？ 好，接下来 走一走。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互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想你啊，雪。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拼出你我的缘分，我的。手摸出我的心疼，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记起缤纷，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将不再生存。 今天呢，我们这个跟大家互动的文艺一点，然后幽默一点，我们说一说以我想你啊雪为开头，大家表达一下对于雪的想念。然后呢，我们两个人就临时扮作老龙王啊，假的老龙王当然没有啊。然后呢，就是看看大家写的这个文章啊，能不能打动我们？是不是 啊？ 说不定哎，各位，如果真的咱们今天写完了， 明天下了， 明天下雪了，我跟你说， 我就不敢来直播了，太吓人了。 来，看看大家这个发过来的啊，有位叫清茶的说。哎呀，我呢想这么写，是我想你啊雪，关键是北京不下雪，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白雪皑皑，想来这几天最纠结的应该是小燕子吧？ 啊， 不远万里飞到南方，一下子给干蒙圈了，我这是飞反了吗？ 我得飞回去是吧？ 好的，我这是南方吗？我觉得这都怪那首歌。 什么呀？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哎。是在我在北方的大雪里， 这歌词我确实没记住啊。 哎呀，我有点蒙圈了，我就有点燕子了。 那到时候我们找找啊。 好，再来，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 Mars 吧 ，Mars 啊，说雪呀、我想你啊， 哦， 你快点下吧，下得特别特别大吧，我就可以从容的上班迟到。编理由了， 不用编理由了。哎，你们那上班下雪就不算迟到吗？这算自然天象造成的迟到， 就是 不算天气，不算迟到。 经常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会签一个旅游协定，上面最后有一条是不可抗力 啊，下雪属于不可抗力。我往前走一步，往回滑五步啊，这个确实是老板，我真的走不到，你知道吗？他就如果能铺点钱，我可能走得会快一点。 哎呀！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一般啊，北京的单位到了下雪的时候，门口都会自扫门前雪。 哎， 然后迟到了，你就跟老板说呀。 啊，我在门口扫雪了。 对呀，你看我还堆了个雪人呢。老公，你看，不是老板， 哇，高磊，你都拿老板当老公是吧？ 哎呀，那个丑样哎呀，这个心情啊， 哎呀， 可以理解吗？ 哎呀，这个是快下点雪吧，让高磊的大脑冷静冷静吧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啊，有位叫从前啊从前跟我说了 啊， 刚才那首歌应该叫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你好像 一直都没在调上， 都怪这首歌。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就是2017年科学留言榜揭晓了。 哦， 就是跟科学有关的一些流言蜚语。 是 啊，那我们的请出了院士专家来一一戳穿这些留言啊。 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留言，说左右脑年龄测试当时是风靡朋友圈。 对对对， 左脑负责语言，右脑负责图像吗？来看一下真相是什么。 人的大脑功能测试很复杂，并不像称一个物体的重量那么简单。 嗯， 它需要对人脑进行全面的测试。 嗯， 比如说脑的结构、生理功能、很多的心理功能，还包括阅读能力、记忆能力、直觉思维、推论能力等等。 嗯， 所以绝不可能通过几个简单的问题的回答就测出结果的。 大脑是很复杂的， 那当然了。 当然高磊的很简单，往那扔一扔，嘎啦嘎啦啦啦，撑一下就行了啊。 你们都也就用了不到20%，我都用了99%了。我告诉你， 你用到99%还这个熊样， 是我向谁说理？ 来看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啊。第二个科学谣言是人类谋划再次登月，但是霍金曾经警告说月球背面有外星人，难道霍金错了吗？我们来看， 所有探月任务呢都没有在月球背面发现外星人的基地，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工建筑物或者是人为活动的痕迹。 嗯， 月球背面看起来只是一片保存了41年之久的荒凉大陆。 哦，其实就是霍金啊，确实提出过很多这个优秀的理论， 大胆的设想， 大胆的设想，但是他的很多设想和理论都是需要再去验证的， 对，太超前了， 太超前了啊，那个就像现在我们验证了很多那个爱因斯坦的理论 啊，对， 哦，这个真的牛，我一直觉得爱因斯坦可能就是个外星人。你不觉得吗？ 反正 他怎么就是他说的那些东西现在都已经被验证了。 有的人是这样说的， 是吧？ 就有的人说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其实做的一些事情，发现的一些理论，并不是他们自己主动发现，是 外星人选择了 他，然后印在了他的脑子里，让他直接写出来， 然后再让他说出来， 对，说出来。 哦，外星人，我的大脑也很发达，来吧， 你把它收了吧， 来吧，外星人啊，好。接下来再关一下这个引力波新闻刷屏，需要穿引力波防射服进行特殊防护，这也是一条谣言。 对，引力波呀，作为一种携带能量的时空波动，一直存在于宇宙当中，对我们人体产生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根本谈不上需要加紧防护。没事儿，穿不穿两样 啊？就穿不穿这个防护服啊？ 对， 正常衣服还是要穿的。 对对，那是。 对，来看一下啊，还有就是网上热传的一个视频，说拿塑料做文章，紫菜、粉丝、大米，说都是塑料做的，这事儿是真的吗？ 单层的紫菜本身其实就是半透明的。 哦， 腥臭味呢也是海产品固有的味道。 对， 而嚼不烂的有可能就是因为紫菜太老了 啊。 紫菜一般在每年的白露节气开始播苗，管理到位的话呢，可以每年的采收4-5茬，其中呢头水也就是头一茬呢，紫菜质量最好，口感最佳，最后一茬那肯定是不好了呗，特别老呗，嚼不动呗。 对对， 塑料的。 对对对对，也就长到4-5张了是吧？那个 说谁呢？ 来，再来关注一下。西安女子被狗咬伤，注射疫苗之后仍然死亡，于是网上就有人说狂犬疫苗没有用，是这样吗？ 哎呀，注射了狂犬疫苗之后呢，确实是依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比如说三级暴露或者是头面部2级暴露，伤口处理不彻底，依然残存少量的病毒，伤者呢又没有及时按照规定正确使用被动的免疫制剂，在疫苗发挥作用之前，病毒已经是侵入你们的神经系统，最终导致狂犬病的发生。但这不能说明狂犬疫苗是没用的。 对，这个我可以证实一下 啊， 我被 用过， 我被狗咬过， 哦，我也被咬过， 我被疯狗咬过， 我不是，我是被家狗，嗨。 咱俩比谁惨了是吧？ 确实咬了， 我也咬过， 我是确实， 我也不是，我也被狗咬过， 我也咬了，你咬狗，你薅下狗你就咬一嘴毛是吗？ 那狗就去世了，你看。 但是当时你打针了吗？ 打了，肯定得打。 我也得打，当时因为是出血了，有牙印血印，所以我当时就跑到一个小时之内就跑到长安防疫。我就打了， 哎呦， 连着打了一个月呢，好像。 哦，你别，你跑的过程当中，血液加速流，加速，所以我觉得理解你现在的状态，你很可能是复发了啊。 我 来看一下， 癌症筛查或重大突破，说一滴血就能测癌，这条消息是谣言吗？ 哎呀，肯定是，我觉得都不用解释，那肯定是了，对不对？早在2013年，媒体呢对肿瘤标记物热休克蛋白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第一次报道。面对当时同样被称为是滴血测癌，怎么跟滴血验亲似的？这个说法呢，有专家就曾经就辟过谣 啊， 滴血检测肿瘤说法很不准确，确切的讲应该叫监测肿瘤， 哦， 也就是说监测一下，不可能有确切的结果。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互动话题。后面其实还有一些谣言，我们改天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好的，好的， 好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个人的眼，我的心。 来，我们看看，我们也不想跟雪分离啊。 对呀， 来看看大家想要表达，以我爱我想你啊，雪为题，想表达怎样子的对雪的思念呢？来看一下，有位叫糖炒栗子的朋友说：“我想你啊，雪。”啪嚓，就是老婆一个耳光扇过来了，告我谁是雪？ 谁是雪呀？ 啊，你跟我说清楚。我哭着说：“去年的，啪，又一巴掌。去年你就跟雪好着了。”不是去年下的雪， 这哥们真可怜，就跟当时那个让我想静静一样，是吧？ 对对，所以大家啊，这样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大家写就好，不要朗诵出来，好吧？哎啊，好， 容易有误区哈。 对对对对， 林姨就说了，啊，雪，我好想你。 哎呦， 老妈病了，老公病了，儿子病了，我自个儿也。病了， 哎呦， 你家都病了是吧？ 哎呦， 雪快下来吧！有了你啊，我疾病都少了，环境好了，心情愉悦了，真的好想你，纷纷扬扬的雪花来吧！ 你看，我觉得他写的还是很真挚的。你看， 是 老公也生病了，儿子也生病了，我自己也生病了， 老妈也病了 啊，老妈也生病了。 对， 你说对吧？就因为这雪，它下来以后能够带，就是叫沉淀一下空气当中的这 个会杀菌的 流感病毒， 啊，对 吧？哎呀，真的是说的特好。作为我这个是不是这个兼职老龙王，我都有点激动了。 我天！那你就批准一下呗。 当然，这个员外也说了，对你俩老龙王啊，食着人间供奉，却玩忽职守，80天不思降水， 哎呀， 还不思悔过啊！小心我和大圣一起再次大闹龙宫啊！陈塘关哪吒上啊！好，哎呀，还来了个炒莲藕， 是是是，让我们闭关修炼一番。 哎，来看一看下一个啊， 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互动交流，先休息一下。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惠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咦，这银行卡怎么印着你儿子的照片？ 我这是邮储银行 BO 个性化卡，可以把咱宝贝照片印在卡面上， 真好。那我也赶紧去办一个。 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 尽信车险，现代智慧型保险公司，汽车非事故道路救援全年无休，7乘24小时覆盖全国。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成员，尽信车险值得您的信赖。详询400-900-699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小幅回落，亚欧盘窄幅波动，美盘时段加速下跌，最低呢录得每盎司1309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是收于每盎司1311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白首饰电类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白买，喜迎门好运来，旺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添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里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转666。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其实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是以我想你啊雪为题，然后呢咱们表达一下，让你写一段文字，或幽默或搞笑或讽刺或怎么样啊，这个来表达一下对雪的想念、哎、然后呢我们俩会临时扮作老龙王啊，审批一下你们发过来的，看看能不能打动我们两个、啊、 当然我们也是审批，可能审批流程过了、哎、最后人家、 啊、对下不下，对对，我们也说不说了不算啊， 说了不算。 那个当然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还要先跟一位朋友说一下、 啊、 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快递单子那个事儿，收费那位事儿、 哦哦哦、 有一位叫皮赖的，他呢哦他叫求匿名的、 啊、待会儿说吧待会儿说吧， 对对，没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事儿、啊、不是什么，他就跟我们说了说为什么我们要收这个快递费单子、 哦哦哦、 他是这样，他说我就是干快递的，单子是被逼的，为什么被逼的、 啊、为什么呢， 说因为这些单子是我们自己买的，是我们自己买的、 哦、 然后呢就是我曾经真亲自就是有很多人当着我的面撕这个单子，一撕一打，一撕一打，一撕十几个，但是你别忘了单子是我们自己买的， 他一张怎么也得有一个成本价、啊、到我们手里啊， 说然后被逼的没办法，我们才只能去收钱 哦 哦，说一个快递就赚一块钱，我在往里边赔3块钱，你说我大家你能想象吗？ 对，说呀互相理解，就是说您寄多少就用多少张，也别浪费。 对， 当然如果咱因为是手写的嘛， 对， 有些中老年朋友万一写错了眼神不好咱可以原谅， 对， 但是你说您要是说真是一拿十几张就太过分了 啊、对，所以呢、嗯、另外一个也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嗯、 跟快递公司也说一下，既然现在有这个就是电子打单的技术的话， 嗯， 或者是我们当然我不知道成本啊，这个不好意思、 啊、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如果能实现这种无纸化，就尽量的实现无纸化，这对于整个快递员来说也是一种压力的减小，对吧？ 所有的整个的这个系统运内的运转都会方便很多 啊， 节省成本很多。 另外还有一个，刚才我们诟病，主要是你不能说、嗯、啊，出了事以后说这是加盟店干的，这跟我们没关系，嗯、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态度也不对。 打的你的品牌，你的所有的规章制度都是你们那儿一块定的，那怎么就跟你没关系呢？ 所以啊，这一块其实如果既然出现了这个问题，而且社会上也有反应和这个不理解， 是 包括你看快递员也很委屈， 对 对吧？ 啊、哦， 那这个事情如果公司不解决的话，你怎么指望人家快递员好好在你这儿干呢？ 对，最重要的是您得想想未来的客源，对吧、嗯？他们对你们产生了误区，以后就不找你们家了。 你像 不就完了？ 你像可能刚才像我们这种的，我们一听收4块钱，我们火就蹭就上来了，怎么又收钱？ 就某某通什么这那的，我可能就不找了。 对，然后我们就、可能就不找你了。 这是最大的， 你的损失就来了， 对， 对吧？ 啊， 好，当然我们再一次向我们这位快递员小哥表示感谢 啊， 谢谢您把这个您的真心话发过来。 是是是。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下雪吧。嗯， 来啊，看看啊，善于等候说了，两位龙王做始终，各位路友往前冲，望望头上的天空，希望明天是大雪压轻松。哎呦好， 这个好、这个棒，这要是今天有奖品，我肯定送他。 哎，我也是这么想的，主要是因为今天没奖品，咱这么说，你知道。 你说我们俩这鸡贼似的啊！来看看哈，这个灰鼠小阿姨说：“你好啊，雪。 哎， 长时间没有见到了 哦， 知道你很忙。 哎呦， 忙着呀，去见祖国各地东西南北的朋友们了。 哎， 但是我们北京人也想你呀。 啊、哦， 雪呀，你快来见见我们吧。哦”看到你我们都心情好好的，身体棒棒的，干劲儿足足的。 哎呦，这像一封家信一样， 是很朴实。 对对对对、啊、就这个我了，是不是啊？要是我是我管下雪的话，我立马给你批发好几吨过去。 我就别认为也适可而止啊，也别一下太多、啊、 对对对、 啊、 匀着来啊， 受不了、啊、 对、 啊、 再来看一下这个恋君一生说了，哎呦，我这个一想到雪我就特怀念沁园春雪的雪景、啊、喜欢晶莹剔透的世界，雪漫天飞舞，霜染流丽，想起年幼时看窗外雪景改的一首诗，叫哎呦，我看啊，枝头挂菱角，田野染白霜，举目千里雪，少女依稀窗。 哎呦呵， 哎呦，这么多年了、啊、场景历历在目，所以雪我想你啊， 这个太有意境了， 这要有奖品我又送他一份、 好嘛，一共就一份，你这早上起来许了多少家了、 不是没奖品、哪有一份、 关键是没有， 对，你别说一份，人还以为真有呢啊。冉冉问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 是 这 儿 啊追溯就说了，2018年的第一场雪 哦， 比以往的时候来得更晚了那么一些些。 哎， 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啊，二路汽车停在八 楼，这是哪儿啊？ 对， 带走了最后一片飘落的黄叶。 你可能是掉楼下了吧？ 注意安全啊， 对，你咋开到八楼了呢？啊，好，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这儿互动啊。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8, 7, 6, 5, 4, 3, 2, 1，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足球期盼三国演义啊，现在同城德比已经不算了 啊， 还想三国演义啊， 真的。 随着北京人和队， 不学我真是。 随着北京人和队啊，在2017赛季从中甲联赛冲超成功，北京首次拥有两支顶级联赛球队，北京市职业足球迎来了崭新的发展局面。日前呢，北京市足协召开了职业俱乐部以及相关单位2018年工作汇报会，北京中赫国安、北京人和、北京控股、北京理工、北控凤凰女足五家俱乐部和北师大五人制足球队的相关负责人向市足协做了较为详细的述职，共同推动北京足球改革和职业足球的进步啊！ 这么多家呢 啊！ 如今呢，国安和仁和都是身处中超啊。2018赛季呢，将首度上演京城德比，这也意味着北京足球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内部竞争。对此呢，杨海滨就认为这是好事啊。他说：“人无压力一身轻。”足球俱乐部也一样，有压力才有动力、那么人和升级之后形成的压力传导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也是国安面临的新挑战。他还表示期待着未来再有一支球队升入中超，让京城德比啊变成三国演义，以中超为龙头，促进咱北京足球的全面发展。 哎，不难预见新赛季老牌劲旅国安队与升班马人和队的对抗势必引人瞩目。由于中超同城对手的存在，国安俱乐部也将励精图治，争取更大进步。展望接下来几年，北京足球如果想要实现三国演义，人和队需要在中超站稳脚跟，北控队也要提升竞争力，早日冲超啊！三国演义这也算创了。哎，我不知道这个爱好足球的朋友能不能给我普及一下，有没有就世界足球 足坛哈， 足坛 啊、 嗯，有没有哪个城市是有三支球队， 就是在他的最顶级的联赛 当中踢球的？就有没有这种《三国演义》的情况、 哦、 啊？收音机前的体育大能们，跟我说一说啊， 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哎，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裁判的事儿。 哎， 中国四名裁判将执法 U23 亚洲杯金哨。据亚足联消息，两位国际级裁判员和两位国际级助理裁判员呢，将代表中国参与 U23 足球亚锦赛的执法工作啦。 嗯，这个跟大家说一说 这四位裁判呢，包括连续两届中超联赛金哨奖得主马宁，他呢是2011年成为了国际级的裁判员，那么此前呢还参与执法过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赛和十二强赛、亚冠联赛、亚足联杯、亚运会男足比赛等国际赛事。2014年呢成为了国际级裁判员的傅明，曾执法过2016年的 U19 亚青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同时呢他还执法过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的赛和十二强赛。2008年成为国际级助理裁判员的霍伟明，是2013年和2017年两届中超联赛金旗奖得主哦。 哦， 2014年成为了国际级助理裁判员的曹毅，也将首次执法亚足联赛会制的决赛阶段比赛，他还执法过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四十强赛和十二强赛，以及亚冠联赛和亚足联杯的比赛。 嗯，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U23 亚洲杯的这个昨天下午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是3-0，先是战胜了阿曼队，取得开门红。 哇，不错， 这也是中国队在 U23 亚洲杯历史上的首场胜利。第30分钟，李帅助杨立瑜取得入球。第34分钟，韦世豪妙传助李晓明将比分扩大。第53分钟，姚君成助韦世豪入球啊，所以这也是韦世豪现在啊网络上又有点把他给捧得有点过了，我觉得啊，这个、 哦、就是前两天你点名 的那个 的、那 个、 点名那个是吧， 就咱们国安现在下赛季就在国安踢球那个、那哥们儿啊，我是觉得先别着急夸啊，这个还有什么，有的媒体报道说韦世豪直接导演了中国队的三球大捷，他在球场上体现出的球星范儿啊更令人印象深刻。球星啊不光是范儿啊，我一直觉得这还有修养啊，一定要注意。 对对，确实是， 对吧， 能力加修养， 他能力真的很强的、 哦、 韦世豪真的能力挺强的、哦、尤其在 U23 这个梯队当中 啊、 就是希望他好好的啊。 我怎么听你说 U23 听着像幼儿园 啊 ,U23,U23 啊。 对对对。 好， 来来来。 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为大家说一说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本周呢，北京农商银行男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由于球队主场需要举办体育春晚，联赛第30轮、34轮、35轮的主场比赛将会移师到首钢男篮的主场五棵松体育馆。 哦 啊，那另外反观一下北京首钢的赛程呢，联赛第30轮和第35轮首钢同为主场，但日期不同，两队并不冲突。五棵松场馆可以妥善安排。上轮比赛当中呢，北控男篮在主场以103-100险胜上海，复仇对手，取得4连胜。值得一提的是，北控下场比赛将在五棵松迎战首钢男篮，马布里将会再战老东家， 有好戏看了哈。 嗯， 好，那接下来时间咱听听这歌，这歌啊其实是刚才很多的听友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要点播的，听听看。 你 哎呀，这老歌啊，我爱你塞北的雪， 一听完心胸都开阔。 哎呀，你要再不下雪都对不起这歌了。 好 嘛，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首先各位跟我们马上我们的球迷就给我发过来了，说你们说的那个三国演义的，咱不用说什么世界足坛 啊， 中国就有啊。 哪儿啊？ 上海。 上海有啊。 上海申花、申鑫和上港。哦，还真是。 申鑫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成绩可能不太好，所以你有点不太留意是吧？啊，上海申花、申鑫、这个上港啊，那你像还有这个我爱伏地这个伏地魔爱我中华就说了，说这个好久不看足球了，说印象里伦敦好像有六支吧，在英超 啊。 但1970说了，伦敦是有阿森纳、切尔西和热刺。啊，这也算是这个三国演义，火看来还真不少。 厉害说呢，西班牙的马德里有三支，皇马，还有马德里竞技，还有赫塔费， 哦， 都是三支。 哟吼，你看真是六支。热刺、人家好多啊 ，Rosanieri 还有 Linda 啊，都说了 啊， 什么热刺、切尔西、阿森纳、富勒姆、西汉姆、水晶宫，嚯，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的球迷真是不少、 啊，不少不少， 以后有问题向您求助啊。来看看啊，还有一位要秀恩爱的，我们本来想说今天是我想你啊，雪，对吧？但是有一位凡凡特别想要借我们节目表达一下。爱意，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因为我老公啊特别开车的时候喜欢听你们节目、说老公和宝宝生病了都刚好，想要通过节目跟我老公说一句，老公你这四年辛苦了，我知道自己脾气不好，让你受了不少委屈，这一切我都懂、谢谢你如此温柔的爱着宝宝和我，我爱你。 大早上起来你 哎呀，这是早上起来，你这是顿悟了呀！ 最后一定得说明， 吃了天山雪莲了吧？这个 我叫莹莹 哦， 得让她老公找对人儿。 莹莹她老公听见了吗？莹莹在这里向你表达爱意了。关键是我也想说，莹莹，咱不能光嘴上说，咱得改哦， 有实际行动的呀。 对对对， 刚才说的是莹莹，咱们来聊聊冉冉、 哎呦天哪，好， 冉冉说，雪呀 啊， 你就快点来吧。我都想给你堆雪人儿，雪呀，你快点来吧！我都想请你吃冰棍儿。 你让你读的一点 呀， 意境没有 啊？你快点来！ 你用有意境的读 意境， 像读诗一样来。 雪啊，你快点来吧！我想给你堆雪人儿。雪呀，你快点来吧！我想请你吃冰棍儿。雪呀。你快点来吧，我想跟你玩。 前面挺好啊，前面挺好。你说你这后面这一玩，这又有点老司机的感觉了。 哎呀妈呀！ 来 你看1970就说 啊， 哎呀，我爱你，北京的雪，飘飘洒洒来到人间、 啊。 我爱你，北京的雪，这里不是赤道，是北纬。 哦， 记得你到北京是在前年了。 哦， 我想你啊，北京的雪，真是前年了 啊，前年啊， 好像2017年， 2017年没下是吧？ 2017年 应该2016年下了， 对，2016年底。 哎呦，我这一 说，咱往大了说，那就是三年没见雪。 哎呦嚯！哇，这太好了。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跟大家说新闻，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们互动交流。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券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以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我们日前从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了解到，2017年北京市演出市场继续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演出场次达到了24557场，比2016年稳中有升，观众人数、票房收入达到历史新高，分别是1075.8万人次和17.17亿元。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消息哈。堪称了贺岁档最牛钉子户的动画系列《熊出没》近日宣布，这个系列最新一集大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定档2018年的大年初一，继续征战春节档。《熊出没变形记》呢，相比以往的《熊出没》系列作品有不少新的看点，比如说啊，这个主角变形的设定哈，在光头强的一次神秘实验当中，熊大、熊二以及光头强被意外的缩小了，原本正常的世界在他们的眼里边变成了巨人国，青蛙、螳螂等小动物们对他们都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在这场奇幻的冒险当中啊，观众呢将可以跟随主角的视角一起感受变形之后的奇妙微观世界。 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条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啊！ 看看 那个湖南卫视新一季歌手近日公布了首发阵容，并且完成了首期录制。你知道歌手都是谁吗？ 谁呀？ 想想，分别是这期啊，歌手汪峰，汪峰要上， 他去了。 我是歌手， 估计是章子怡做的工作。 哎，有可能， 因为章子怡跟湖南卫视关系好。 哦，好，这个我真不懂。来看一下，英国是 Jesse J。啊 ，JJ 哎，还有张韶涵， 张韶涵我喜欢。 李圣杰，你知道他哪首歌？ 他是谁？ 李圣杰，你们知道？痴心，就痴心绝对，痴心绝对那首歌， 痴心绝对，哦，他唱的， 应该是他吧？我记得，如果没记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就是 哦，就 唱 哦。 哎，还有李晓东，还有一位叫该啊，哦， 不认识 ，J A I， 该。 这拼音不就是该吗？ 活该的意思。 不该，人家是嘻哈，中国有嘻哈的冠军选手 啊！我不知道，不好意思， 别瞎说啊！人家个 AI 粉丝们，对不起啊，千万不要堵门啊！ 张天，对对对， 谁呀？ 啊，以及张天，对这几位歌手啊，首期节目将会在1月12号起晚上8点开播啊！参赛歌手名单公布之后呢，有些网友表示，除了汪峰、张韶涵以及去年中国有嘻哈的冠军选手该不是 JAI 以外呢？对其他选手的背景都了解的比较少，选歌手选择上这个偏冷门。哎，前两天不是有一条新闻还 说的 洪涛还哭了吗？ 对， 哎，这个 费劲巴拉的 说 找不来人， 说有些歌手真的是请不来了。 你请我们俩呀，我们肯定去。 不是，关键是底下有网友评论说你这么说，你让那些来了的歌手情何以堪？好，接下来再来说另外一条消息啊。 日前呢，中国首档情景喜剧综艺秀《今夜现场秀》正式开播了。 嗯， 这次呢，主持喜剧节目张绍刚。坦言哈，其实呢自己很喜欢这种表演方式啊，在比较夸张的表演当中给观众带去欢乐。他说我是外表似乎有些毒舌，但是内心非常温柔的张绍刚。 嗯， 他温柔吗？ 嗯， 在节目的开场，作为主持人的张绍刚这样介绍自己。 嗯， 同时他还透露啊，他接下来这档喜剧节目呢是为了挑战自己。2017年他主持参与了多档风格不同的节目，就是为了到一线节目当中学习和体验，为自己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教学提供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你看人多会为自己脸贴金。 不，我这个说句公道话， 是吧？ 张绍刚还是不错的。 哦， 他别看他出去主持节目，他还真回去教课的。 是吧？ 有好多我就不说了啊。好，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 我们俩不说，咱听歌呗。 Edelweiss,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 blossom 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哇， 垫着这首歌曲，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们对于雪的思念。 对， 刚才有一位听众叫莹莹的，不是在雪在节目当中表白了吗？ 是呀， 向她老公表白吗？ 挺好的。 结果我们听众当中还有一位莹莹、 啊、 她说刚才那个莹莹一表白，因为我也叫莹莹，我脾气也不太好， 然后嘞， 我老公也是各种怪、哦、关键是我老公以为是我发的呢。老公高兴了半天，没事儿，祝天下所有莹莹的老公都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哎呦嘿， 好好保重啊！来， 下次找不着叫莹莹的了啊！ 哎，还有大脸儿给我们纠正，人说那个叫盖，啊、不叫该， 盖 叫盖， 哦、盖 读四声。人家呢是这样的，人家说了啊，他跟那个 PJ 啊共同第一。但是特别疼爱媳妇儿，是自己疼自己媳妇儿吧啊？说唱的也好，总之特别棒啊！说你们值得听啊、嗯！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 继续继续，希望他继续加油啊！ 对对对， 来看 来看看， 嗯， 三哥说了， 哎， 雪 哦， 我告诉你，我天天左拥右抱着雪， 哎呦， 我天天见，我还养着呢 啊！ 他俩雪 哦， 因为我老婆微信名就叫雪，俺闺女的名字里也有个雪。他叫易雪怡， 哎， 我告诉你，我不用想，我用的是爱，哦、是不是很羡慕？其实我是个南方人哦，南方人哦， 哎呦，南方人给自己的媳妇和女儿起名都叫雪啊！ 哦，以后我要再有个闺女，我是不是应该叫雨？ 嗯， 南方老下雨。 好，再来看一下啊，不大可能了啊，哎、那个，来看看还有其他朋友们的啊。这个 差不多了，时间 哦，马上要进广告了啊！ 对 对, 对， 哎呀，欢迎大家、感谢大家和我们这个继续互动啊！我们进广告。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订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两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钱在英国享受中国年。详询捷豹贵宾专线400-820-8955。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贵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1月1日起至2月15日，新明锐家族新年送福利，购新明锐家族车型，省月供更省购置税，新年让您一省再省，轻松购新车。详询当地经销商。Skoda。 丽华快餐，中国外卖领导品牌，春节期间不歇业，竭诚为您提供订餐服务。 一汽大众新春购车季震撼来袭，1.6升以下车型可享受超值补贴，部分车型选配灯光升级礼包，8大金融好礼，让您从容开启新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预报，来有请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黄老师为大家介绍一下。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主持人。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吧。 啊，好的。首先说一下咱北京的天气情况。北京呢受冷空气影响，这两天已连续刮了2天的大风。那么今天呢，这个冷空气没有减弱的趋势，还是受这个冷空气影响，白天到夜间呢还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呢在平原地区有6到7级，西部和北部山区呢这个阵风啊能达到7到8级，到今天夜间后半夜这个风力呢才会逐渐减小到3到4级。也就可以说呢，就是这次冷空气带来的大风天气的影响也就宣告结束了。那么受冷空气影响，这两天啊气温还是比较低，今天呢和昨天相比还是下降比较明显的。目前预报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只有零下的2度， 夜间最低气温呢在零下十度左右。另外在叠加这个大风带来的偏北风这个风寒效应，可以说今天白天和夜间啊天气呢是比较寒冷的。那么北京的周边天气呢，从目前来看呢，今天华北中北部也同样受到这个偏北大风天气的影响，随着这个冷空气南下呢，在山东和黄淮流域，包括华东、华南还有海南的大部分地区呢，都将有4到6级的偏北风。全国的雨雪天气呢，这个范围和强度和前两天相比都要小多了。目前来看呢，仅在东北地区的东部还有小雪天气，而在南方呢，像云南还有海南包括台湾的部分地区是小雨天气，主要呢还是在我国东北东部还有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啊，这两天受这个冷空气影响，气温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在黑龙江的北部，最低气温呢都下降到了在零下35度左右，而到河北张家口的崇礼，这个最低气温呢将下降到零下25度左右。那么再向南呢，比如说到山东半岛，目前呢这个冷空气正在影响，像青岛天气呢今天就是多云，有偏北风4到5级，气温呢是零下1度到零下6度。再往南，比如说到上海，这个天气呢今天是晴天为主，有西北风4到5级，气温呢是零上6度到零下1度。那么到海南，比如说三亚天气今天呢是阵雨，有这个东北风啊5到6级，气温呢是19度到16度。那么南方的内陆地区啊，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就小多了。你比如说在云南的大理，今天是阴天为主，没什么风，气温呢是14度到1度。在广西的桂林呢是多云天气，也没什么风，气温呢是13度到7度。湖南的张家界呢今天是晴天，微风，气温呢是12度到0度。总体上吧，这两天的天气啊和前几天相比呢，天气条件已经转好了很多，应该说还是比较适宜出行和游玩的，但是呢就是气温比较低，希望咱们大家到不同的地区去要根据天气情况呢穿着好衣服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气象的情况，谢谢您黄老师，好，再见。 好的，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今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南二环开阳桥西向东事故，后方从西二环白纸坊至开阳桥外环持续排队，在学之桥到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大山子，出京方向天竺到航站楼以及五元桥路段车行缓慢。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好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记得昨天的时候有位叫满玉的朋友跟我们发来微信说，高磊大帅，眼看着就要到寒假了， 是 说你们做一期推荐旅游项目的节目呗。 好呀， 是不是 可以啊， 我们这听众的要求那就是我们必须要满足的 啊， 对不 对, 对， 今天咱们就来说说旅游的事儿。当然了，寒假呢就是眼前的事儿，我们的嘉宾呢也可能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就是、 啊、 对那个眼前的、 啊、 还有是未来一段时间的 三四月份的， 哎，总之是一定是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我们才能够给带来，是不是？ 是是是。 马上请出众信旅游五道口店长李雪然。雪然你好。 哎，环球旅游好伙伴，您与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大家好，我是雪然。 嗯，雪然我先问一下，因为前两天我们连线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气象专家还说了，现在海南也已经到了在十，就是气温只有十几度左右了，就这一股冷空气过来啊。 对， 所以这个冬天我们到底该去哪儿避寒呢？啊、 这个冬天真的是非常的煎熬啊！看现在今天已经特别特别冷了， 零下十度了，晚上都到。 对，非常的夸张。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其实还是一个反季节旅游的最好的一个时间段，也就是去澳大利亚跟新西兰，在寒假期间去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因为它的气温是反过来，正好应该是在28到30度左右，尤其在澳大利亚。大堡礁这个温度，也就是凯恩斯、所以说那边是一个真的是夏天的状态、所以说如果是想避寒，第一个选择飞远一点、时间长一点，那肯定是澳洲 澳大利亚、 哎，对，首选、其次如果想就近一点的话，那就是东南亚地区的海岛，因为咱们我没记错，今年的寒假时间应该是从1月25号差不多之后算是正式放假。 哦， 所以说长线的产品要抓紧预定，短线的产品像东南亚呀、马来西亚的那个沙巴岛啊、巴厘岛啊这些海岛型的东西，位置还比较丰富、还可以有很多的机会供大家选择。 哎，那当然，我们说你今天来有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子的好的线路啊？ 我今天过来这次是想跟大家多聊一聊三四月份的花儿。 三四月份的花， 对， 开春 太冷了，咱们还是想想暖和的事儿，看一看，想一想花儿。因为我觉着，就是我特别喜欢用我妈妈去比喻这个事儿，因为我妈妈每年到三四月份时，她总想去跟花儿照相。 对呀、 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代人是怎么想的，就不管是跟个桃花也好，还是跟个迎春花也好，反正这个照相里都必须得有一把花，要不然这个片照的不好。 对对对， 显 得喜庆是吧？ 对对对， 咱妈就会拍照啊。 对，从来不跟我照相，我还不如花呢。 对对，其实 确实是， 他从来不跟你拍照，你就应该明白他为什么喜欢花，因为他喜欢美的东西。 这是自家亲儿子吗？这是开个玩笑 是吧？开玩笑啊！你说花 啊、对，然后其实三四月份真的是一个全世界一个花期开放的时间，因为是真的是进入到一个叫开春的一个状态。咱远的不说，咱先说说近的。最著名的三四月份开花的，大家肯定都耳熟能详，那就是樱花 啊。 樱花是每年3月底到4月中旬是一个花期非常短、开花非常快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大家都可以想象到，看樱花可能首选的地方就是日本，出境方面就是日本。但是这次我不想跟大家聊去日本看樱花。 哦，那还有哪能看樱花？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樱花。简单来说，北京玉渊潭不用说了啊，这个非常的近。 有。 然后再稍微再远一点，武汉大学， 对对 对，都可以看到樱花。 武大樱花。 那其实，在宝岛台湾也可以看到樱花的。 哦。 而且在台湾的樱花来说，它也分为很多种，其实跟日本也有一拼，就是在不同的城市还有不同的景点种植的樱花不一样，有的是叫雪樱，有的可能种植的跟日本那种还有华盛顿那种白色樱花是一样的品种的都有、基本上在阿里山阳明山都可以看到樱花、所以说在3月中下旬到4月中旬这个时间段前往台湾，除了您能看一下宝岛台湾的文化之外，还可以额外的看到樱花的景色，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间段。 哎，那我们说一下啊，这个今天呢有很多条线路啊，可能就是跟咱们的宝岛台湾有关的。那当然我们说去台湾您这儿有什么样子的好线路吗？ 这次其实也是过来太冷了，让大家心里躁动一下、然后也 是 准备一个挺夸张的一个东西。台湾环岛8日8天行程、用的是香港航空做一次转机，吃住行所有的东西全部在里头、大家注意一下价格啊，又来了 李雪然来了， 又是我， 赶紧跑吧。 价格是4280，买一送一。 哦， 最重点是 4280买一赠一，台湾八天， 台湾八天，也就是在三月到四月、哦，类似一个远期预售的一个形式。您只要提前把您的名额定下来之后，我们会提前告知给您几号几号出发，由您来选择就 OK 了。 那万一我要提前预定了？哦，到时候我不去了，这个钱能退我吗？ 当您没有选择准确的出发日期之前，哦，也就是说，雪然呐，这几个日子我都去不了，家里有事儿，没问题，退您钱。 哦，哎， 立马退， 哦， 不废话。 哎，这可以，这 真棒， 这可以，这最好的。另外呢，跟我们说一说出发的团期是哪几天？ 三月到四月，预计设想的是基本上要每个月至少开三个团。 啊， 每个月至少开三个团，可能均下来就是一周一个，所以说让大家尽量去多选择一下。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也是老去台湾那边玩啊，那个然后呢，那边的人当时我去了有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去，就是绿岛。当然呢，想去绿岛的时候，他就说您现在啊别去了，您等到明年四五月份。说那个时候就三四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是最舒服的时候，啊，那个气温也正好合适， 对， 然后呢，海浪的情况也特别合适 啊， 就那个绿岛小夜曲那个，就特就是对绿岛啊，就那个地方特别的， 是特别美，对，也是花开的地方，是不是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哈，这刚才提到的三四月出发4280买一赠一，一个人才合2100， 对，是的， 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想提前预定的话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价格是4280来， 280买一赠一， 4280买一赠一， 和一个人是 2140。 哎啊，好， 抢答成功， 抢答成功，恭喜你。但是我想问问啊，这么便宜的价格，这么优惠实惠的价格，啊， 对对对， 它给我们带来的品质上会不会打折扣呢？ 这个是请大家放心，中信旅游一贯做的就是价格可以比较亮眼，但是质量不会让您跌眼球的。 嗯， 因为我们最初的设想就是希望能大家体验到一个标准式的旅游产品，同时是享受一个很夸张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在质量或者是行程方面不会有任何的克扣，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哦，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八天是怎么安排的？ 其实环岛台湾环岛八天基本都是台北进出，咱们选用的是香港航空，需要在香港做一次转机，经台北，包括台北的故宫都是要入内参观的，然后从台湾的北部一直往南走，经过日月潭我们要去，再到阿里山我们要去，再到垦丁我们也要参观，这个时候已经到台湾最南端了，这个时候我们回头返回来，经过太鲁阁国家森林公园，就是台湾最著名的那个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再到花莲，再返回到台北，整整一圈是八天，全程的吃住基本全都含有，除了我印象中应该有两晚是去夜市，我们没给大家做餐食，因为希望在夜市让大家自己去体验， 啊， 去吃一点东西。 对， 基本其他东西全部都搞定。 对，你要去夜市的话，我们再给你管饭，那就甭去夜市了。 对， 因为夜市就是好吃的多。 我也去过一次，我过台湾啊，真的是，我当时去台北，特别的丰富。他那个夜市，台北的夜市就有十几家，但是你根本去不过来。基本上我就去了一个师大夜市和宁夏夜市，就去过这俩夜市。 哦， 师大夜市和宁夏夜市，就这一晚上你就吃吧。 嗯， 吃的你最后你 要 就那样， 对对对， 但是你还没吃够。 对，因为 太多了。 台湾的消费本身其实不高，而且它的小吃的量夸张，真的夸张，鸡排真的比我脸大，真的是一个效果， 也比我脸大。 雪然老师喜欢拿他的脸做， 因为 给我们做参照物。 我内心觉得我脸比较小。 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也在那说呢啊，我爱甜甜宝贝儿说了，我想带孩子去玩呢。这个想带孩子去玩的话，孩子有什么优惠的措施吗？ 主要其实这个因为已经是一个很夸张的价格，我们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如果您孩子不占床的话，我们可以想想办法，会有一些额外的，比如说不占床啊，再减一些钱。但是我建议其实还是跟成人一样，认为孩子如果不占床，没有早餐很尴尬。 不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早餐的问题，其实是睡眠和休息的问题。你跟家长睡，家长也睡不好。 对，其实 这一人一张床是最舒服的， 最舒服的，差不了几百块钱。 八天，你平均下来你就多两千块钱，你个住宿都不过八二八多少钱？ 二八十一十六吧？ 什么呀？二十除以八呀？哎呀， 你不要问我数学， 合着也就不到三百块钱。 对对对 啊，对吧？ 不值当，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当然还有朋友啊，听众说了，唐小栗子说台湾真的非常棒，去年环岛十五天，高雄、垦丁、兰屿、台东、花莲、宜兰、台北、台中、金门。的路线啊、绿岛也很美，但是不如兰屿，强烈建议兰屿啊。那个，所以咱们这次的这几个路线，你像高雄、垦丁， 一半已经走到了， 已经都走到了， 对对对， 八天，但是他这个去的比较多一些啊， 十五天是已经把台湾玩的死死的那种 啊，就已经就玩透了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啊、 但是我也得替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啊，您这价格这么优惠，会不会有一些特别安排？比如说进店。会有吗？ 啊，会有的 啊， 在行程中一般会有差不多，我要没记错，应该是六到七个左右的购物点， 嗯， 平均差不多一天一个吧。但是这些东西是绝对不会强制您去消费的， 没错， 是根据您的喜好自愿购买就 OK 了。 最关键的是，有的我们的这个朋友他还是想去店里买一些台湾的当地的土特产品回来的， 对， 你要不给这时间，那你我去哪儿买呀？没地儿买，你说是不是？ 哎， 啊， 哎，当然了，还有很多朋友说电话现在打不进来啊，像张红。宏宇还有那个演说，好家伙，电话又爆了吧，打不进去啊，想给妈妈订。是这样，没关系，我们的一直会，咱们到九点半的时间， 九点半， 九点半的时间，我们电话一直会开通着，您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是6515-8199和6515-8299，还有我们的众信的电话是 6879-0466。6879-0466、 啊、对对对对，您都可以打这些电话，而且打不进来可以稍微等一下，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很诱人啊。还有问说这个在北京报还需要户籍上面的要求吗？不需要吧。 啊，是这样，因为台湾现在并没有说开放的特别的完整，它只有40个左右的叫开放了个人旅游的城市，可以从北京出发，可以办出带有 G 签，也就是个人旅游签注的台湾通行证。 嗯， 这个可以大家通过网站上去查一下，我不就一一说哪个城市了。 对， 基本上首府不能叫首府，区县型的那种城市，比如说北京、天津、石家庄这种大的，基本上应该都是囊括进去了。 啊， 查一下就 OK。 对， 对，您可以真的是到网上查一下啊。那个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岁月静好说，台湾这个适合70岁以上的老人吗？ 我们作为旅行社其实是希望，如果是70岁以上的老人的话，至少有一个子女来陪同，首先保证他的整个游览过程中的一个安全性。而且70岁台湾八天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因为他毕竟是绕岛转了一圈，所以说辛苦的程度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根据老人的实际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不要说因为价格比较划算就必须咱们要往多去。 那还有在手续方面需要办什么样子的证件？就是你们全部一价全含了吗？ 台湾第一个需要的是叫台湾往来台湾通行证，这个其实相当于一个护照，就是本人前往出入境管理中心去办理就 OK 了，然后同时再办理一个个人签注的签注页就 OK、剩下的入台证是由旅行社来办的，您只要按照旅行社提供的相应资料就 OK 了，非常简单。 那我想问问，比如说我们最晚提前多长时间办理是来得及的？因为据我所了解，就是入台证，就是刚才你说的第二个证，他现在办的人比较多，可能已经排到了比如说二月份，如果我们三四月份出团的话，我们二月份办来不来得及？因为它每天是限额的，我知道。 对，确实有名额限制。一般的情况下，流程是咱们订完团之后先去办那个台湾通行证， 是 通行证之后拿到了之后，我们会告诉您一个时间，预计办理入台证的时间应该是7到10个工作日左右， 那就是半个月左右， 半个月左右。所以说资料一定要提前准备。 嗯，好，接下来时间再跟我们说一说，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好的线路啊？ 对，然后后面我就想再往远一点说了， 对对对， 因为三四月份还有一个是世界著名的花儿是一定要看的，那就是郁金香。 啊，那就荷兰喽。 哦，哎呀，好聪明， 你也学会抢答了，是不是？ 哎，荷兰的郁金香，主要是因为做股票的人应该都听说过荷兰的郁金香啊。 啊，为什么呀？ 就是当年的因为郁金香的事件嘛。然后您说一说，这一下子差远了，这个 对对，差远了，差远了， 脑子都短路了。 对对对对，没反应过来， 哎、接不上话了都。哎， 是这样，因为每年的郁金香花开的时间也是从三月底开。 开始，三月中下旬开始，但是它的花期要比樱花的花期要长，它基本能开放到差不多五月的上旬，五月初吧，能有一个月的开花的时间。荷兰这个国家其实很尴尬，在于欧洲这个国家能在咱们脑海里印象出来的，可能就是几件事儿。荷兰第一个事儿就是郁金香，就是花儿、 嗯； 第二个事儿就是风车， 哎， 第三个事儿可能往深了想想就是那木鞋， 对。 哎，木鞋，然后再往深了想想，可能大家都想不到，欧洲持有自行车最多的国家是荷兰， 不是比利时吗？ 荷兰，荷兰骑自行车的人，我感觉跟中国差不多，就是遍地都是。 哇， 哎，自行车其实也是这一方面。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自行车？就是在整个这个荷兰的行程中，我们有很多的机会会让大家去体验这个骑行的感觉。 哦，在荷兰骑行， 骑行的感觉。我们不是给您安排在大马路上飙车啊， 那不， 咱不干这个、啊。我们是要在荷兰去世界上最大的薰衣草花园，叫 哇， 对，库肯霍夫花园。我们要在这个花园里做骑行，整个花园里应该有700多万株郁金香啊、风信子啊等等水仙花啊，就各种花。 哇，这 700多万 受不了这个， 特别夸张。 嗯， 然后我们会因为这个公园实在是太大了， 对、 啊、如果徒步走的话，基本上就太累 了，一天肯定逛不完、 太累了。所以说我们安排了一个骑自行车的效果，在这里骑着自行车去穿插，走在小路上去看两边的郁金香花、 哦。 这个其实我有一个同事之前好像去过荷兰， 嗯， 然后他说就荷兰这个花长得好夸张啊，就三月底去郁金香可能在你小腿肚子的位置，然后等到四月初旬可能到大腿肚子了。 哦，打 等到五月的时候可能就长到腰了。 哦、 然后他就说这怎么跟葱一样？ 哎，咱回来炒一小吃是行不行、啊、 所以说荷兰的郁金香花真的是很多，品种很多，颜色很多，然后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大、 啊、 很夸张的一个事儿、 哎、对， 所以说去荷兰一定要去看郁金香。当然在这里有一个特别注意的一个小贴士，就是骑自行车方面、 啊， 因为荷兰的自行车跟北京的自行车不一样，它不是手刹，就闸不闸闸线不在那个手上， 脚刹、 啊、是死飞那种感觉，是脚在脚蹬子上， 啊、那就是 往后倒， 这是 车、 哦， 那就是我国七八十年代生产的大劲路嘛，那个，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还真不会骑，可能、 对，往后倒是刹车，往前倒是往前走，所以说在骑行的时候、 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 哦， 然后荷兰除了郁金香这些东西之外， 嗯、 其实还有很多丰富的东西，就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的风车， 嗯， 最著名的就是小孩提防、 嗯、 其实是一个19个风车的大阵， 哦、 风车阵 一个群组， 哎，一个风车群组成的一个提防、 嗯。 其实这个提防当年是有一个传说，为什么叫小孩提防？ 嗯， 是19世纪还是15世纪，荷兰遭受一个水灾， 对， 然后非常严重的水灾，然后大水过去之后，荷兰当地人民就在这个堤防上去寻找一些生命的奇迹，看看有没有生存者。但是这个时候从远处飘来一个木兰，在水的随波逐流的晃动中是很有节奏感，大家发现上面有一只黑色的猫在蹦，水往左边倒，猫往右边跳，它为了保证这个竹篮不沉下去，它来回来去的跳。当竹篮越来越近的时候，大家发现除了这只猫，里头还有一个安睡的小孩。 哎呦， 这只猫为了不让这个小孩掉进水里，他得来回来去的蹦，所以说大家为了纪念这个小孩，或者说纪念这个生命的奇迹，把这个堤防叫做小孩堤防。同时在沿 好美的故事 堤防的沿岸的两边会有19座很大很大的风车，这是最著名的荷兰的一个景观。 哎呦， 哎，看小孩堤防。 嗯， 所以说荷兰除了郁金香，咱们也看到了建筑物、花儿，剩下的还有很多人造，让人想象不到荷兰会有这种景色的东西。 嗯， 我脑海里中想象的第一个村子， 嗯， 有一个小村子叫羊角村、 啊、对，特别有名、 特别特别的著名，它号称是荷兰的威尼斯。 哦， 其实荷兰这个国家很神奇，它是就跟威尼斯的感觉一样，就是把城市抛成一条一条的网字格子型的状态、 嗯、 然后都是河道，都是水道、 嗯， 阿姆斯特丹就是这样， 对， 把海水引进来之后，中间有船，边上骑自行车，在边上开摩托车，在边上开汽车，就是海陆空全有。 哦 哎、所以说，羊角村也是这样。羊角村是一个当年矿工挖矿形成的一个自然的小村子， 嗯、 但是逐步把河道挖出来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水道和陆路兼并的一个小村。 嗯， 为什么叫羊角村？其实是1000多年前矿工挖着挖着矿，挖出了一堆山羊角。 说这些山羊角是生存在一千多年前的野山羊留下的，但是为什么都堆在这儿了？不得而知 哦，这动物有集体那种殉葬的那个， 但只有脚，没有别的， 没其他的， 因为他们可能是已经都其他腐烂了吧？ 那也有可能，但不得而知是什么情况。所以说，因此而命名，它是一个叫羊角村。所以说，在荷兰是非常非常有很多城市方面的东西、人文上面的东西，还有自然方面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荷兰很表面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看到，更内涵的东西就是艺术。咱们就简单说一点，梵高 啊、 哎，印象派大师、油画大师梵高，他的出生地就是荷兰。这里我们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行程、一个景点，就是追寻梵高的艺术脚步。他有一些著名的油画叫《星夜》 啊， 梵高那种《星夜》我印象中画面的中间是一个螺旋状的一个星星。荷兰人为了纪念他，把一条小路用日光石铺垫。白天吸收太阳光，晚上会自动发亮。 哇， 摆出来点点的星空状。 哇， 晚上大家荷兰人会在这条小自行车道上做骑行 啊。 哦，底下到晚上真的是淡蓝色的光，就跟星星一样。 所以我们也有这个骑行这条线， 但是我们就不给大家安排骑行了，我们是漫步 啊、 哦，因为晚上要注意安全。 对对对。 好，那马上说一说这条线路多少钱啊？ 这个价位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高了，因为它是在荷兰最好的时间段。 对，因为三四月份，大家世界各地的人都去那儿看花。 对， 好， 对吧？ 所以说我们准备的价格是22800。然后特别申请了一个，给咱们听众把800零头抹掉。 两万二， 相当于22000一个人。 10天的一个。 十天，只在荷兰玩10天。如果大家对荷兰还有其他国家有兴趣，荷兰、法国、荷兰、德国、荷兰加西普，我们全都有。 可以做连线是吧？ 对， 好。 那这样，如果各位不管是对台湾还是对荷兰感兴趣的，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场。外的热线65158199和65158299，以及众信的电话是， 68790466。 好， 好，我们的热线呢会开到9:30，再来重复一下65158199以及65158299。 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个节目娱乐72变。 去英国过春节是什么体验？年夜饭定在切尔西的米其林餐厅。新衣是在萨维街定制的手工西装，全新捷豹 XFL 开启新春礼遇，38.8万起，尊享2年零利率、20000元置换补贴与好礼三选一，让你花省下的。